得到大的我。 但人类千秋我万代不明白，一直到现在的 AI 能克服所有问题，大脑的该放在哪里，到底到的放在哪里，到底到的放在哪里，到底到的放在哪里， 排名跟我玩猜谜，懒得猜不想理，怀念芯片专语，所谓的万人迷，感情肯定不专一，懂得我的逻辑就知道我是喜爱游戏。我不说马戏存在是奇迹，大不必太费力，把我当成假想敌，我爱你不会提，言语一点不犀利，照规矩守秩序，我不爱玩游戏，爱游戏我不说马戏，爱游戏像个烂把戏。你爱游戏随便你，你的游戏像马戏，烂马戏。 我不喜欢你有点回应，要你注意，好像战役那无声电影，真是太过入戏。 我看得出你快没力，恨不得能把我枪毙，既然暂时没交集，就别白费力气爱游戏。Oh yeah， 暧昧游戏耶、yeah， 暧昧把戏、爱的游戏，暧昧把戏耶、yeah， 爱游戏，暧昧把戏、oh， 爱游戏耍马戏，爱游戏我看空戏， Just on this game that you playDon't play this game with me. Oh, yeah.

事就要坚强，热烈像蜜糖，钻羊的光芒，谁都别想抢，要风靡全场， 别担心，勇敢去闯。